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啊！ 那下一句呢？ 爱上夏天，对他来说，爱上夏天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曲调，然后带上一个那那那就 OK 了啊。 这两天的感觉，大家有没有爱上夏天呢？特别是这个夏天是一个有世界杯陪伴各位的夏天。 是，你知道我现在还能这么精彩纷呈，或者是喜气洋洋的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昨天晚上看这场球呢，在看完上半场之后，我就实在忍不住就睡着了哈。 然后没有看到下半场这个比较幻灭的场景。 对，对我来说觉得还挺好的。我如果知道昨天踢巴西这场球，巴西瑞士这场球的话，知道我应该在说什么哈。不过呢，世界杯的事情呢，我们一会儿放到八点之后呢来集中说，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这个端午假期的天气是不是很给力呢？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就有20.9度了，而且早出门的朋友发现空气湿度比较大，有轻雾，能见度可能不太好，大家出门开车的话注意交通安全。上午天气呢以晴为主，气温回升，中午呢会比较闷热，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那午后呢有对流云南的发展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防雨防雷，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阴天，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是雷转雨啊、雷阵雨转阴天，南北风呢是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总体来说呢是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哈？ 哎呀，你提到这个雷转雨哈，突然想到昨天早上大家有没有被一阵这炸雷惊醒，哐哐哐响了一下之后，然后我朋友就几乎都在朋友圈里面问说。大家可以告诉我吗？刚刚那个到底是不是雷？ 哦，那是 炸雷吗？太夸张了， 因为我们家旁边在装修，我一直以为在旁边 装修， 旁边谁在抡大锤？ 八十。50-50了，就觉得真的还挺夸张的。 对， 但是呢，会感觉到这两天时不时的就有一阵雷阵雨来捧场，所以导致有车一族最尴尬的事情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洗车啊？ 洗车指数这件事儿呢，这两天我觉得你就可以暂时先不要考虑了，对不对哈？每天呢都不定期的可能有一场大雨来帮你浇行哈。那当然呢，关注完这个端午节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来看看端午节今天还非常勤奋来签到的人们啊。 端午节上榜的各位，第一名是 Z 建涛，第二名运秋的天空，第三名是梦梦，第四名生活依旧，第五名是一勺定乾坤。 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太子，第七名子航，第八名是说句心里话，第九名奋斗，第十名福星，最后第九名第十名连起来还挺好听的啊，奋斗之后就有福星哈。 是在端午节假期这一天啊，没有休息而且还早起继续在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各位，来跟我们今天聊一聊哈。各位如果会猜互动话题的话，应该会很懂得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是今天呢端午小假期嘛，当然很多人呢现在还在梦乡当中，现在还在坚持听我们早音乐秀的朋友们，我觉得确实一个个第一呢你们确实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粉丝，第二呢今天可能也未免有点辛苦，这么早就起来听广播了哈。 亲粉，所以端午假期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你们家粽子的馅儿是什么馅儿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比较简单直接一点、啊、 就真的是特别好猜，就只要一到端午节这一天节假日的这种话题就特别的好猜。 对，关键是我今天扔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话题，粽子你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哈、啊？ 对，就是你们家粽子有没有馅儿，什么馅儿都可以告诉我们啊。对，我后来真的 有没馅儿的，是真的 有没馅儿的、啊、我们家就吃没馅儿的，但是一定要蘸白糖。 哎，真的，哎， 是，就各地的吃法真的不一样， 咱俩的在这方面的吃法是比较统一的哈、啊、 对，再问问大家有什么包排骨的呀，包糖的， 包五仁的， 哎，是，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是的，来听听来自于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蛇半夜你打开像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大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急了如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

dress is gonn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on you, what you expect? I should have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na say. Attention， 这是我们听到的是 Roman Mueller 的这样的一个混音的版本啊，来自于 Charlie Puth 那首原曲。当然如果关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首歌曲也是不止一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了哈。 有各种各样的 remix 版本。 Attention please， 你们家的老家的粽子啊到底是什么馅的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呢？ 这个 Attention最后出来的东西太软了，你知道吗？ 正常应该是您乘坐的 G1982次列车。 对，有晚点，有晚点，请各位注意哈。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端午假期准备怎么过啊？这个当然是你不管想怎么过，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哈。 当然，各种朋友今天早上啊7点准时来签到的，基本上有加班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朝定乾坤，鉴于我在加班路上，我加班，端午节我骄傲。 嗯， 跟我们说他自己吃了一个馅儿特别奇怪的粽子，土豆炖牛腩的粽子， 这个厉害、啊！ 土豆炖牛腩你怎么包进去的呀？ 对，然后它是某品牌的，我觉得下次这个品牌可以出点鱼香肉丝啊，是吧？麻辣烫啊， 别 水煮肉啊，这些都可以、啊。 别跟粽子过不去，好不好？ 太子说：“端午节怎么过？哭着过呗。心爱的球队输了，没心情过端午了。不过呢，你们问的这个粽子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用什么馅儿？我还是喜欢蜜枣馅儿的，因为吃了这么多年呢，尝过肉的、杂粮豆的，还是蜜枣最好吃。一次能吃3到4个。 让我掐指一算，我并没有在考虑粽子的这个事儿、我在考虑说，太子，想必你也和我一样支持德国男模队吧？ 啊？为什么？ 这输球了呀？ 啊？哦，是这样的哈、但是我倒是在想一个事儿，是我刚才看到了太子这条之后，我就一直在追着问你，蜜枣馅儿到底跟枣馅儿有什么区别吗？对不对哈？ 对，就蜜枣馅儿就是就加了糖的，就是说蜜饯的那一类的，应该我没有猜错吧？我也挺喜欢吃这一类的，但是像杂粮豆的，我觉得也还不错哈，因为我们家都蘸糖吃，总之我就是甜口的。 反正白粽子就还好，你会发现蘸糖那种的，你如果底下里面有枣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蘸的还会有点不舒服，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我觉得只要有糖都好吃。 好吧，好吧，继续来看一下特洛伊呢，说这个端午完汤哈，小佳琪当然是迫不及待的回家陪爸妈了，参加了大同的摩托车滚雷节，妈呀，这摩托车还要滚个雷哈！他说呢，你应该骑摩托车来代言。 他说郭鹏应该骑摩托车来代言，但是你忘记郭富城的摩托车丢了吗？ 我丢的是辆。 电 动 车， 对， 所以你是有摩托车的啊？ 是啊， 各位小偷们注意了，公 哎，别，行了行了啊，这个就这段就当没听过哈、啊。这个李建涛说我广东的，我老婆北京的，所以我们家的粽子是甜的、咸的都有。我们吃豆腐花也有加糖的，也有加卤的。昨天去怀柔玩了，今天要参加婚礼。李建涛，你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啊，给面子！就是我们问到的每个话题，你都要参与一遍，是吧？哈， 对，但答得非常的全面， 非常全面。 你知道，在这个端午假期，真的可能就是好日子，基本上大家是扎堆的来结婚。然后我像我这个端午假期参加了2场， 这么厉害。 然后今天来直播，对对对。 哎呦，那您今天过来直播，确实还挺辛苦您的哈。 不，主要辛苦的点是昨天德国男模队输了，这点比较辛苦，其他都无所谓了。 关键是昨天靖宇晚上还跟我特别得意的说：“哎，你等会儿啊，我今天要看一下我们家德国男模队。”然后就没见消息了哈。 啊，我们来看看上海国际电影节吧。 好，6月16号呢，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这个《动物世界》呢是举行了首次的 3D 放映，很多人呢都已经期待已久了啊。这次呢是导演韩延以及男主角李易峰到场与媒体见面啊。 在这一次呢，韩岩大家可能熟悉他的话是之前指导过这个《滚蛋吧，肿瘤君》。 嗯， 那么他说自己在指导这部影片成功之后呢，收到了100多个都市爱情青春片的剧本，但觉得没什么感觉， 是， 所以决定冒险拍这部《动物世界》来表现人物的动物属性。 嗯， 那这一次呢，他选择的男主角李易峰啊，确实也让大家蛮有点琢磨不透的。 是， 因为李易峰这次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郑开思，经常就脑洞大开，幻想自己是斩杀怪兽的小丑。 嗯， 那么韩岩就说，小丑呢其实也隐喻他的潜能，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会被激发。 对， 就像李易峰的某首歌曲的名字一样， 嗯，渺小却伟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最近呢是新鲜出炉，也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来听听这首 EDM 有点 urban 的感觉，李易峰渺小却伟大。 前方，瞳孔中央，折射的光，把春来秋往装进心里去珍藏，在生命辉煌盛典上，曾留下自己的仰望，是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固执活过与理想化，有梦想的人渺小却伟大。一路上困惑和挣扎，我陪你说一路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抬头仰望，不知方向，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看一本书，做一场梦，一次别离或是重逢，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平凡的相信着童话，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路上困惑和挣扎，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 李易峰的渺小却伟大啊，但是呢你能够听得出来这个在词曲当中那种李易峰那种有点 power 的感觉。刚才说到的动物世界这部影片呢是6月16号的开幕影片，所以大请大家去关注一下。而且呢我觉得他在这个当中的名字很有意思，叫郑开思，什么时候都准备开撕的意思。 这个撕是公司的撕啦，别想太多。今天是端午假期，刚刚收到一条留言，哇，好感动。 Brookback 跟我们说，我在开车回姥姥家的路上突然想起，哎，今儿周一，然后跟我爸说赶快听听早安音乐秀，调频 FM974 好，来找找感觉。因为几个星期以前的早上这个时候还是高三去学校的路上，那几个星期以后结束了高考之后呢，听节目的境遇和心情都不一样了呢，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您刚才听到这个感觉是非常感动啊，但是我听到以后我倒是觉得非常欣喜，因为你现在听节目的境遇跟心情很大的一些不同呢，是因为你现在真的有点 free 了，或者很自由的感觉了，对不对哈？ 嗯，应该成绩也蛮不错的，所以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 那么今年呢，像 Brookback 是跟爸爸一起回这个姥姥家啊，还有像刚刚 Z 建涛也提出来说，几乎都是陪着老婆在周边玩了一下。那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呢，亲子需求也真的是井喷式的爆发，特别是咱们北京周边的民宿预订真的是一房难求。 对，从国内的长线来看呢，一带一路的旅游持续火热，随着生育制度的放开，二孩的亲子旅游市场现在也正在爆发。这个趋势其实也体现在了端午的酒店数据当中，在某一个旅游平台当中呢，亲子酒店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将近6倍，其中呢家庭房的订单量同比上升了70%，哇，这数据真的是挺可怕的哈。 就可能以前看起来一家三口出游是一个比较习惯性的， 对， 但现在呢基本上三代同游成为了端午的一道风景线。很多的子女呢带上老爸老妈去旅游，来表达对于父辈的感恩之情。昨天也是父亲节，有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吗？ 是，所以呢我觉得在父亲节这一天，再加上端午小长假，这个节日呢显得是这么的传统，而且有温馨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郭靖，拥抱你的微笑，给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与孙杨一起唱够吉利，2018吉利购车节全系车型聚会登场，享受购车节专属金融置换延保有聚会红包多重优惠，惊喜不停，详询吉利汽车当地经销商，百度搜索吉利汽车，发现更多惊喜。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等你下个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 各位，7:37，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等你下课以后给你送上了暖暖粽子的静瑜。 对，等你下课以后，人家当时不是说都不爱吃早餐了吗？结果你端了一笼粽子在门口等他，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这个粽子按笼算了？你知道你们大内蒙这是什么吃法？好彪悍啊！ 彪悍不彪悍啊？一笼一笼的送啊，这个跟送小笼包似的。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恰恰就是粽子吃咸的还是吃甜的。刚才其实静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嘛，自己比较爱吃甜的，甚至直接蘸糖的粽子。 就我们那就是蘸糖的，然后也没有什么馅儿。但是看到大家很多的答案之后还是挺惊讶的，真的是包什么的都有啊。 嗯， 感觉就快成为月饼了，五仁的，花生的， 月饼都不足以展示粽子的美好。你知道尤其是这个从南方那边经过洗礼的我来说嘛，经常吃的腊肉粽子 啊， 或者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嘉兴那边那个肉粽子是非常好吃的哈。它里面会裹这个、那个是什么肉啊，但是真的是超级好吃。吃完那个以后呢，我觉得基本真的是吃一笼，中午吃一笼的感觉、 吃一笼。真的有人按笼来算粽子吗？但也会有很多朋友在担心哈，因为就基本上全部都是糯米啊包在一起，再加上还有蘸糖，热量真的很高。还有这个端午假期是不是也要胖个一两斤，不到三斤的这个状况？ 不到三斤太准确了哈。 因为你这按你这种吃一笼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大家在其实吃粽子的时候一年就这么一次而已，如果是陪伴家人的话其实完全不用顾及到这些。对，我说的就是你特洛伊、今天就不要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了。 是，今天呢就可以放开怀来吃上几笼粽子啊。按一笼这个长三斤的速度来算呢，我觉得长它个十斤八斤的应该不成问题哈。 你这个太挑悍了，也接受不了。CC 说端午快乐，前来报道了，我爱吃红豆馅儿的。 红豆的，哎、这好像是比较特别的一种。但其实红豆我觉得算是一种非常百搭的东西，不管是在饮料当中啊，还是在饮食当中，都还挺常见，也挺好吃的哈。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做成红豆沙，这样在自己喜欢的球队输球的时候，可以端一碗出来压压惊。 那不应该喝碗绿豆粥来压压惊吗？或者绿豆汤来压压惊吗？大米说呢，北京包粽子应该都是用枣吧，端午节正好赶上值班，只能靠听听早音乐秀来解心花的。哎，这句话我听得非常的心花怒放啊。 还有曾几何时也提到说很传统啊，我也是包大枣馅儿的，觉得很好吃。刚刚很多朋友提到了大枣、蜜枣，还有像红豆以及肉馅儿的，我们现在有了答案了。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聊一聊端午假期你怎么度过，你们家的粽子到底是什么馅儿的，吃咸的还是吃甜的呢？ 赶快告诉我们哈。继续来看一下，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的前夜，华谊兄弟呢昨天在上海外滩发布了H 计划第6季 20部芯片的片单，其中呢，冯小刚执导的手机二是正在紧张的设置当中，预计明年会供应啊。 还有刘乐导演的《找到你》，这是由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这两位主演哈凑到一起还真的蛮难得的。冯小刚来监制这部影片呢，也是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作品之一，那是聚焦女性话题的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那这次你看他自己有导演一部作品，有监制一部作品，最近啊因为这个这么大的风浪也很少出来，所以也看看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冯导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亮眼的谈话啊之类的。 冯导的意思是我忙着呢啊， 我忙着呢，既要监制还要拍片啊。 对啊，影片呢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还包括了这个是非呢非执行的这个云南虫谷，以及呢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好莱坞大片22英里，以及刚刚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小偷家族等等。应该来说呢，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电影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也请大家来继续期待一下。当然呢，我们刚才说这么多，这个冯导的这个手机二应该是最期待的一部了哈。那么冯导的数字二呢，就让我想到了这么一首歌曲，来自于范晓萱的数字恋爱，比他的手机还要古老，因为数字恋爱说的是 BB 机的故事啊。 原来这名字叫手机二，就直接给人改了电影名字叫数字二。好了，来听范晓萱数字恋爱。 你不要老突出那个二字好吗？

在这个不经意当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了解到了静瑜呢基本是在匆匆忙忙当中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前两天，对吧？啊，但对我来说呢，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就我彻彻底底的过了两天宅男生活，原因也不请自明，就是因为真的有世界杯这件事情。 对，在家里看球啊，当然到了今天了，还是应该出门买点粽子吃，或者能自己包点就更好了。 是， 潘飞跟我们说，哎，你们今天有问到啊，这个端午节的粽子都什么馅儿 的？ 吃甜的还是吃咸的？我们家呀，就是糯米、红小豆、小枣，还有这高粱米、大黄米，而且北方的粽子一定会用芦苇叶。 嗯， 这样我真的想到了小的时候，就爸爸妈妈到端午节之前的时候，真的是会专门非常用心的准备一下，一家人自己来包粽子吃。 嗯，包粽子这件事儿本身，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很有意思哈。就是往里灌米的那个过程当中，反正小的时候你知道小男生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干嘛吗？就是拿手指五个手指直接往米缸里插米，就插米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你知道吗？那种快感呢都无法跟你形容，比弹弹珠还要好玩一点点啊！ 是铁砂手是吧？是都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铁砂掌是在那个热的铁砂子里，我们跟人家不能比啊！ 给你把米煮熟了，来来来，古鹏， 下次包粽子这活你们家灌米就交给我了，好吧？ 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再聊一聊啊，这端午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 好了好了， 不行，我觉得你 说完 了 一个插米之后，这个我旁边的静瑜已经不能自已，赶快来。拉回正轨啊，六月十五号呢，演员林允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图片，宣布呢周星驰执导的电影《美人鱼二》是正式杀青了，而且呢配文表示从春入夏，珊珊你好，珊珊再见啊， 差点变成珊瑚了哈、 啊。 虽然这美人鱼是在海里游的，可是这个主人公的名字还是叫珊珊。那美人鱼第一部出来的时候呢，确实是大获成功，大家好评如潮。 嗯， 因为当中的人物塑造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像张雨绮啊、邓超啊，甚至连罗志祥饰演的这个章鱼啊、嗯、都被大家记得印象特别的深刻。 那这首歌曲你应该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了吧。 无敌是我调起错了， 是多么那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独自在顶峰中，冷风不断的吹过我的寂寞，谁能明白邓超是怎么把声音憋得这么粗的啊？ 只需要唱一分多钟他还可以，你试试让他唱四分钟绝对破功。 感觉有点唱美声的感觉啊。然后刚才我们在听这首无敌的时候，我在想啊，很多人包括你在内觉得昨天的德国队本来应该呈现这种状态吧。 是啊，因为你知道是卫冕冠军，本身就承载了大家很深的期望， 是 再加上德国队已经基本上，我印象当中有很多次就没有在世界杯的首战上输过， 嗯， 就基本上都是稳赢的。当然，墨西哥也不太好打了。 不是，两边话都让你给占了，你好像不算是那种纯纯的这种德国的女球迷的感觉、啊。 毕竟我只是欣赏他们的颜值，至于踢得怎么样，嗯、我觉得也可以再聊聊。嗯，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更多的这个德国的球迷来说，啊，刚才说到的美。人鱼二当中的另外一首主题曲还蛮符合他们的，名字叫做世界始终你好，对不对啊？就是不管你踢成什么样子，反正在我眼里你永远是男模队就好了， 就踢成什么样不重要，反正你一直长那样啊。那就世间始终你好， 来听听看。 间始终你最好，而且我觉得可以把当他们俩刚才说话那种方式引入到球迷团体当中，就是以后给我们中国队加油助威，就是吼哈吼哈。 你是指在世界杯上吗？那你先练着吧，且练个十几年。 且练着，不带这样的啊！什么叫且练着十几年？中国队还是很努力的，好吗？ 嗯，加油加油啊！那我们来看看端午节吧，我转的有点生硬。 嗯， 今天是端午假期，那除了球迷们熬夜看球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参加到很多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当中，比如说呢，北海、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中山公园这些市属公园就准备了近2000条游船，邀请市民们去端午泛舟体验民俗。 嗯，另外呢，市属的各大公园呢，还为市民游客们奉上了民俗大餐。比如说呢，在民俗艺术家呢，在他陶然亭公园的东门主干路呢，是展示了非遗手工制品的制作的老字号的商铺呢，则是现场制作了五毒饼、特色粽子等等美食，听起来就是甜甜的感觉。 我轻轻地叫你靠，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叫你靠，这向往的拥抱，我喜欢的 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端午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盛夏戏水狂欢就在乐多港，奇幻乐园夜场开放，高科技项目，啤酒花车从早嗨到晚，奥特莱斯儿童品牌10倍积分，多重惊喜，会员5000元优惠券免费拿，乐多港让你清爽畅游一下。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球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10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蓝景丽家，逢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2000立减5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的来自于世界杯的相关的一些报道跟消息啊。早安快跑呢，在世界杯期间呢，会改名叫做《早安快跑之世界杯》，这也算是我们世界杯的一个专辑来的哈。 嗯 啊，但是呢，我们应该说是会持续不停的去关注来自于世界杯的相关消息。跟其他的一些朋友所得到的第一手资讯不一样的是，上一次早安音乐秀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中间已经隔了好几天了， 对， 发生了无数场的这种比赛哈， 赛程没有办法大家关注了，特别是昨天晚上哈，精彩啊，一连有三场比赛为大家送上，好，好多在猜比分的朋友也是在朋友圈当中怨声载道，今年不按套路出牌啊，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哈。昨天的几场比赛呢，应该来说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这个德国和巴西这两支在国内有超级多粉丝的球队啊，昨天呢是悉数登场，但是几乎我估计那些猜赢的人今天来说呢，可能都是有点沮丧的，对不对哈？ 嗯，世界杯开幕之前，我们有问过大家比较看好哪一支球队最后可以捧得大力神杯，那基本上像德国和巴西都是投票数比较多的一些。 嗯， 哎呀，我最钟爱的德国男模队昨天是0-1落后给了墨西哥，那巴西呢则是1-1和瑞士战平了。 对，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塞尔维亚呢是1-0小胜了哥斯达黎加队。这场比赛当中呢，塞尔维亚呢踢的应该来说还是可圈可点，还是挺不错的哈。当然呢，这场比赛呢，由于关注的人不太多，所以呢，好像昨天呢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但是相对来说呢，其实这个1-0可能在他们的小组 E 组当中呢，可能最终呢会带来很大的这样一种这种戏剧化的效果。因为你知道，其实所有的世界杯或者是欧洲杯这样的大赛呢，第三轮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前两轮你不能够拿到足够的积分的话，最终出线可能也是妄谈。那塞尔维亚拿到了这3分之后，出线看起来有很大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了，现在就啊， 对，特别是在揭幕战的时候，俄罗斯以5-0大胜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3分真的是稳稳的赚到手，以后对于小组赛未来出现乃至下一轮当中的对战来讲，都是有很大的胜算的。 是昨天的这场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的话，会知道其中呢这一名当时呢侃侃而谈或者娓娓道来的这个解说员的名字叫做曾侃。 嗯，他现在是在俄罗斯的现场啊，跟随着这个世界杯的脚步，也是在各大城市当中奔波。当然呢，他也及时的跟我们讲音乐秀来做了连线，来告诉我们世界杯最新的一些战况。我们来听听曾侃是怎么说的。 静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足球解说员曾侃。这一次应该已经是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了。第一个比赛日之前呢，我当时从莫斯科坐飞机去叶卡捷琳堡，当时在我的身边呢坐了一个埃及的球迷，他睡着的时候呢也一直就紧紧抱着手中的大力神杯的模型都不肯撒手。然后呢到了叶卡捷琳堡以后，看到两队的球迷在赛场外的这种合影，看起来很和谐，结果到了赛场上，彼此之间开始隔空争斗，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那一刻会感觉世界杯真的来了。而对我来讲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在今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我觉得会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点球来的那么早那么多，而且绝杀也很多，世界杯真的是让大家万万没想到，但这就是足球的激情，你不到最后一刻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había esperado. Ni obligado, podría dejarte las ganas de ti. Me devoran los segundos de todas las horas. Tus dos luceros y todo lo que quiero. Sin tus ojos azules me muero. Ven y bésame mucho. El mundo no importa. La noche comienza. No, no, no pares aho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Porque yo siempre te llevo.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adentro. Lego. Lo que existe, llano y profundo. Lo que más quiero en este mundo es estar a tu lado. Noche y día, eso sí, como viviría. Las ganas de ti me devoran los segundos de todas las horas. Tú dos luceros, todo lo que quiero. Sin tus ojos azules me muero. Si de veras me quieres, como yo te quiero. Ven, bésame ahora y bésame luego. 大家呢都知道是 Kira 的那首 Waka Waka， 但是好像很少人知道上届世界杯当中他也有这首啦啦啦，但是只是他没有能够打破自己的记录，没有能够连续三届世界杯当中都选为这个世界杯的主题单曲哈。 嗯，但这一届世界杯虽然现在是一个爆火的状态，可是主题曲虽然我们早安音乐秀也打歌强力很多次啊，但现在基本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还是处在一种很无感的感觉。 嗯，最近稍微有点感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每次进球之后就会在赛场当中响起那个片头 Live it up、所以呢现在对那首歌曲好像暂时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好听的感觉了。现在总体来说还慢慢的向一个可以接受的高度去发展哈。 这届世界杯大家除了来关注进球或者说对阵的一些状况呢，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消息哈，大家也都还挺热衷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德国队自己抵达了俄罗斯之后呢，还带来了很多吨的啤酒、很多吨的香肠。 是，但是如果跟接下来这支球队相比的话，德国队这点事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英格兰国家队呢在俄罗斯期间呢是拒绝来自于所有客房服务的食物，而且据悉呢对阵突尼斯的世界杯小组赛首战之前，所有的球员将严格执行队内的命令，他们将会拒绝任何未经主队主厨批准的食物啊。 除了随队的厨师还有营养师提供的食物以及饮料之外，不会接触任何其他来源的食物。那如果球员们觉得饿了，必须要联系管理部门才可以得到一些小吃，不可以在酒店的酒吧或者任何商店购买食物。 是， 真的是全身戒备哈，就为了充分备战从这一次首战开始的世界杯的全部赛程。 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小吃啊，连他们一些球员当中喜爱的本土的调味酱都没有被允许带到俄罗斯去啊。当然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本周三呢索斯盖特以及凯恩是接受了俄罗斯当地的盛情款待，而且送出的面包和盐以及特色的茶饮，但他们转头就把这些礼物交给了工作人员，而没有选择直接使用哈。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就包括 C 罗在内的葡萄牙国家队还有内马尔所在的巴西队得到了俄罗斯送出这份礼物的时候都直接就吃掉了。 所以你说他们这种严谨在外人看来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为了胜利，一切感觉好像都是那么的合理。 而且呢，这个英格兰的这个球员自己觉得呢，这一次呢，国家队的提供的大赛的服务还蛮贴心的。毕竟，哪怕是刚才我们是要说到的这种食物的准备，其实也算是备战的一部分嘛。对这方面来关注，才能看得出这一次对备战的这种上心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英足总对于队员们的感觉就是，我的眼里全部都是你。

来自于老牌歌手陈慧琳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空间感》。但其中呢，好像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种编曲比较复杂的方式，只是用淡淡的开场，体现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空间感的感觉。8:3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芒。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在端午假期依然陪伴各位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端午假期你怎么度过？粽子吃咸的还是吃甜的？或者你最近吃的什么馅的粽子？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哈，也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的互动话题。宫野彦敏呢说呢，这个粽子当然是吃甜的了，我觉得北方人都喜欢吃甜的嘛，那个肉的呀真心吃不了。 那对于南方人来讲说，可能甜粽子对他们来讲就是噩梦吧，一定要包了肉的才好吃。 是，然后但是南北方人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在吃粽子以及吃这个豆腐脑这件事情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吃豆腐脑的话呢，南方人就说那吃甜的还是比较合适，那个带卤的那个呀是完全吃不了哈。 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你看世界杯碰上端午节，捧着粽子喝着啤酒看世界杯就成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状况了。 是， 但是呢大家都在电视机前看，还有好多的球迷啊是买到了票去了俄罗斯现场看。可是呢俄罗斯的一个公司在这次世界杯当中销售假票，有90多名重庆的球迷中招了，真的是还蛮可怜的。 没想到做假的这件事情呢是做到了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官方赛场当中。所以最近呢中国大使馆正在跟相关的一些部门呢来进行联系，来核实核查一下这件事情。所以你也要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啊，在出行之前务必还是要先看好对方呢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资质啊。 你看就像世界杯这种买票哈，你买到票了之后没有能够去到现场是因为买到了假票。但是呢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歌手他自己开演唱会的时候你没有买到票呢，日本的歌迷真的就出奇招了。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日本著名歌手安室奈美惠最近是在东京巨蛋举办了告别 别演唱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了，所以可以想象到的一票难求，而且台下的粉丝也跟着全程哭泣。 对，当然呢，有将近6000名买不到票的歌迷呢，在场外是听漏音，一位粉丝拿着听诊器贴在体育馆的墙上听，还表示哎，听得超清楚耶。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这难道真的可以听得见吗？是不是开发了一种新方式？然后比如我买不到五月天或者周杰伦的门票，我就拿一 个听诊器 贴到鸟巢的墙壁上。 完了啊，你刚才说有的这个有那样一说嘛，那忽然你说这6000多个人围着体育场，人人拿一个听诊器的场面，想来还挺壮观的。 那主要是没有解说员，你只能听到里面在欢呼的声音，你并不知道谁进球了。 是，好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安室奈美惠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Fake。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从爱发怒不用防，不如宠爱人心酸辣。 发脾气，跟皱眉就都无语。传家的开门家婿要一起开序，我就是人太好才会锻炼你变得机灵，仿佛拥有超能力。 来听到了一首前面超级动感的，最终呢结尾有点小温情浪漫的歌曲，来自于罗志祥的《从爱发落》。这首歌曲当中呢，其中有句我非常喜欢，就是对你爱的足球要死性不改哈。 嗯，那最近呢看到了一条新闻，真的让我们觉得说特别的惊讶。 嗯，怎么说？ 昨天晚上这一场墨西哥对阵德国的比赛啊，真的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那么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呢，在他们当地时间的晚上10点有轻微的地震。我们在想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墨西哥政府的有关部门发布了消息说，通过对于具体情况的分析，基本上确定这属于人为地震 啊。就是所有人一起 人为地震， 所有人一起抖了抖脚，抖了抖脚呗，对不对？ 对，因为墨西哥队正是这个时段攻破了德国队的球门，所以说全城球迷一起激动啊，可能就是跺脚的跺脚，哎呀，震楼的震楼，这整个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人为地震的状况。 对，可惜呢是在墨西哥城啊，实际上如果他们看看遥远的中国大北京的话，发现有我这样一个粉丝也在帮着他们一起去跺脚， 帮他们震是吧？ 对，因为我呢是我对德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只是他是上届世界杯的冠军嘛，我是一个这个小众球队迷，一般对这种大热的这个球队呢，我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支持哈。 那你应该坚定的支持我们中国队啊。 嗯， 小众球队 啊，中国队不小众，只是没有进去而已啊。 对啊，就是啊，好几十年见不着一次的这种小众球队。 对， 但不过呢，这次墨西哥球队如此激动，也真的是不难理解，因为这一次胜利让他们也创造了很多项的记录， 是， 比如说是墨西哥队第一次击败德国队， 哇，太厉害了啊！ 也是第一次在欧洲战胜了欧洲球队。 是，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从第一场比赛，包括这场比赛当中，你都能够看得出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对不对哈？好了，继续让我们听歌，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 Macarena。 我觉得海龟先生好像也挺像这种老骥伏枥的感觉的啊。平常呢听到他的音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突破，但是一唱歌就会让你惊艳不已哈。 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卡丽娜，我叫他玛卡丽娜，这就是玛卡丽娜，他叫做玛卡丽娜。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 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它叫做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我叫它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这就是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我叫她 Margarita， 这就是 Margarita、yeah, yeah。 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ta， 我叫他 Margarita，这就是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我叫它 Margarita， 这就是 Margarita。 来自于海龟先生的 Macarena， 刚才的静瑜都忍不住跟着一起应和了起来，来旁边一直呐呐呐呐呐， 就很有度假的这种氛围。虽然说今天有很多朋友也像静瑜跟郭鹏一样还在端午假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啊、 嗯、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首歌曲瞬间让自己放空，感觉自己在度假。 嗯，好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昨天凌晨的很多人在睡梦当中呢已经被雷声惊醒了，就咣一声啊，然后呢北京市的气象台呢也是接连的发布了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哈。今天的全市性呢还是由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哈。 是，那北京已经进入到汛期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自驾游、登山游、家庭游等各种出行的活动时候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河道附近还有一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区，注意安全。 嗯，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嗯、最后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SMP带来的雨后的咖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 跟谁人听，谁曾假装无意抱着你，谁却可以平静这感情。 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